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即系咧。即係講理想有咩錯呢？即係講下啲兄弟攋嘢呢都唔會有錯嘅。點稱呼啊呢位兄弟 ?FM。 FM, 咁樣就係我哋你貼咗一篇係峨眉山啊。即係 冇講明啊，冇講明嘅場啊。 即係離譜啊，即係我哋戰艦呢遠征到峨眉山。咁遲早呢我哋月球啊火星啊咁樣我諗遲早都去到。係咪有啲不愉快經歷呢？ 少少啦， 讲嚟听下，系先饮酒食咁多嘢讲，而家唔好话少少啊，系先你系先饮酒同你 B D 巴啦，同我受苦，我紧俾机会你受下苦， 或者都要分享下咧，费事大家兄弟重蹈覆辙。 因为咧，点解咧？我哋点解阿 F M 同我倾完偈之后咧，我即刻就嗌阿 F M 过嚟同我录一集节目咧？因为我都系解决唔到啊呢个问题，吓呢个大问题，解决到呢个问题，全世界冇问题。OK。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去峨眉山嘅经验呢？ 梗得啦，你咁基本上解决啲问题，解决咗世界能源饥荒问题。 係啦。 咁好简单咋嘛，其实就咁旅游啦，旅游区基本上就唔諗住去搞啲乜撚嘢呀，真係呀。 明白。 咁諗住去开心心轻松松，揼个脚咁轻松松。咁 你有冇应该咁讲，我行峨眉山你都黐线。呢算六尺口。行完之后真乜嘢都死啦，咁係有间粥肉店，咁我梗係屌佢想捻下脚先啦。 其实好仆街嘅个 background 好仆街嘅。好就係、是、有两个柒头就返房帮你开埋房门啊，帮你倒埋啲行李，行完山咁倒埋行入房巡咗个 round， 跟住就问你喂你使唔使揼个脚 啊， 按好舒服又好平，$58一粒钟，你信唔信？ 其实都贵㗎啦，喺深圳呢$25嘅啫。 係、okay, 深圳大城市开发地方，但游客区呢就好撚平嘅。 好撚平啦，好撚平。 咁你去啲好偏远地区呢，如果係玩游客嗰啲收费呢，冇可能呢个价钱嘅。 OK。 咁但係咁佢话$58啦，咁諗住咁冇啦，送一送啦，咁$58。咁如是者 call 啦，咁咩消费咩娱乐电话。咁叫佢上嚟。 唔係你感覺都唔清楚。你去酒店裏面有個你個朋友兄弟嚟嘅。冚家產突然間隻腳軟就想嚟捏下隻腳。哭街大撚鑊啦。跟住你自己人生路有路不熟。跟住你係咁搵去資料搜集喺邊度。 咁我講得咁明 㗎你。唔係咁樣講呢啲。即係即係我哋咁講呢啲網友唔明㗎。 但 我哋緊係啲冚家產帶我哋先賴嘢㗎嘛。 但我係個冚家產。 幾多冚家產係咪？自己冚家產。但佢話自己冚家產俾冚家產先嘅冚家產嘅就提議按腳。提議按腳唔冚家產，跟住嘅結果冚家產啦嘛。OK， 咁所以你個朋友唔係冚家產嘅。 冇問題。 我都唔係冚家產嘅。好啊，咁你就搜入資料啦。咁搜完資料，咁你跟住點咧？ 咁今日因為啱啱咁啱有嚟咁嘅粉腸就係、是、即係幫你開門入行李入到去房巡一個 round。咁跟住就我都覺得古撚怪怪啦，就無論啲入嚟我哋房巡一個 round 點撚嘢咯，撚嘢會唔會當有冇其他人住咧？咁我哋又預計唔到。咁佢話 call 女又師傅啊，你 call 到就得噶啦。娛樂中心。咁啊 ，call 佢上嚟啦，嗰个系 book 咗个时间，咩8:30咁样，咪揼脚，咪洗脚好正常啊，大佬。 记住，我呢个朋友系纯练脚啊， 真系谂住揼脚，真系行到好捻脚软，真系谂住揼脚，屌你，真系好捻攰。 啱， 冇谂住搞嘢啦，啲咩3000多米搞捻嘢， 3000多米峨眉山，真系有咩好搞咧？系嘛？ 啲地心吸力嘅反应精都上唔到脑，但系咁跟住就揼浸脚啦，有热水啦，咁但系跟住佢条女一个低胸。我一個緊身，咁跟住我同我老友冇嘢，真係揼腳，跟住喺房，本來諗住奇怪點解唔去中心揼嘅咧，有個大梳化啊嘛，佢話裝修，咁我哋條女咁啊揼揼下，浸完個腳就話差唔多啦。咁 啊，當時你唔喺酒店嘅，你去咗嗰間消防中心嗰度啦， 喺酒店 嘅，喺酒店嘅 消防中心話裝修，其實係個 cover 嚟嘅啫 ，OK， 即係佢係話消防中心 cover 話裝修啫，咁啊入咗房嘅，其實入咗房佢哋就即 係入咗係酒店房啊，定係佢哋嘅揼骨房？ 酒店房。 啊，酒店房，你自己租嘅酒店房。 系啦，特骨房佢就话装修。 嗯， 咁啊，嗰度一间酒店嘅啫，唯一一间嘅啫。 嗯， 咁样得意啊，咁啊，佢讲咩咧？就话呢度轻松啲，我哋嗰度装紧修。咁啊，讲咩咧？就系、是、我哋即系热水咧一样啫嘛，俾啲药粉你浸脚。 系咯。咁就酒店房啦， 咁就酒店房啦，咁浸紧完脚，咁啊好得意，按脚噶嘛，咁啊坐埋喺床边，一人一张床，我同我老友我都唔惯嗰啲侧边嗰啲搞嗰啲噶，我哋都好独立嗰啲人，咁啊无端坐埋身边，捻手，咁啊按脚啫嘛，你咁捻咩手？ 有嘅，其实按脚咧有权捻埋膊头嘅， 系、okay ，但系唔系第一拍啊，点啊？ 唔系第一拍系捻膊头先噶， 唔系佢捻膊头，佢系你瞓喺度，佢捻你手臂。 嗯， 咁捻后温搓下搓下你嗨下你知啦，咩嗨下嗨下你咁啊三千几米都有勾痕噶嘛，咁啊都会 即嗨你嘅嗨你弟弟， 系啦，即嗨你身啦，咁就好大对咁压埋嚟咁啊，变咗系咁啊你 即空袭你啦，佢空袭你， 问你咩咧？诶，井涛200块好啊？ 即系我唔知啲网友识唔识讲普通话啦，佢话全套两嚿水， 好 唔好？好 唔好？系啦，咁我问200块包什么？我好醒目噶啦，以为 两嚿水包啲咩啦？ 以为自己好醒目，咁啊200块包什么？咁佢话包全套， 包全套 啊，冇简单，广东省我嚟玩开嘅，足字室都冇计啊，以为就系包全套就系嗰下嘢啦，咁啊 即系开大啦， 开大啦，即系啲嘢 understood 啊。啊咁啊咁啊开啦，咁我老友就喺隔篱床，佢同啲母女倾，咁啊问，即系大家闩灯，即刻闩灯，同一间房啊嘛，黑掹掹，即系谂住黑掹掹啊，搵啲被冚住，咁啊咪做啦。 啊，即系你老友都同时受唔住引诱啦。 啊，佢都见我嚟，佢又嚟咯，咁啊冇嚟一个嚟一个唔嚟啊。 即系冚家铲一定两件啫嘛。 系啊，一齐嚟。 即系冚家铲啊嘛，一件咧就叫做扑街仔啫，两件就叫冚家铲噶啦嘛。啊 ，OK。 咁啊一齐嚟啊，咁好简单。咁啊，我又嚟，咁佢又嚟，佢即系黑掹掹嘅访问我，喂，倾掂数未？咩价位？咁啊，喂，两嚿全套咁啊，咁啊， 其实你先勾佢，其实你先勾佢， 啊，我啊先勾佢啦，我啊俾人谷精上脑，我啊压鸠我啊，咁条女，咁啊两嚿全套，咁啊逼逼白白几分钟，咁啊搞紧掂，咁啊好快其实， 系开大嘅， 开大嘅， 嗯， 咁啊嗱林冚住被，咁啊上埋位，啱位就搞啦嘛。啊咁即时就打时快，搞捻完之后清洁都好捻快。咁你条女同我讲，诶、啊，依会又经理过来， 一阵间又经理过嚟， 系啦，帮你收呢个洗澡的费用，即系收呢个洗脚费用。 嗯， 你一定不要跟他说，我们要押金在他哪里，即系用押金啊， 即系佢有 千蚊， 有几千蚊押金喺佢度，就唔好同佢讲我哋。 你爆大镬，我哋就扑街啦，咁样啦，咁啊讲系咁讲啦。其实呢个成个配套讲嚟，成个古仔系咁嘅。咁啊，即系真系好准时啊！我哋真系搞完，真系有人敲门， 即系唔使搞完之后冇耐就有人敲门。 系啊，真系冇耐人敲门， 即系佢可能行下喺出边听紧住啦。 系啦、啊，有张单拿住入嚟，咁啊签就系签洗脚费，嗰度冇额外收费， 嗯、 真系洗脚嗰 种。就五兜嘢啫。 啊，跟住嗰个经理啊，好捻有服务态度，问、 嗯、 啊，洗澡好不好？ 嗯， 服务好不好？ 嗯， 问捻埋。咁啊，真系簽翻，哎，好啊，他们蛮不错，做乜梗系咁讲你咪嚟下嘢啊？点 都话我黄金壁咧，都系咁讲啊，我都会。O K， 呢啲蛮不错。咁啊，咁啊，两人走捻咗啦。咁啊，如是者未到，未够钟，一粒钟啊嘛。咁啊，仲有十几廿分钟。咁啊，哎，还没到钟，你们再按一会吧。 嗯， 即系未够钟啊，练多阵啦，练多阵啦咁啊。咁啊，到啦好啦，到够钟前十分钟啊，我老友嗰条女咧。开始呢个面目狰狞啦， 嗯， 啊，你们刚才给的，你头先给嗰啲咧，只是全套按摩的小费， 嗯， 即系全套按摩， 即系嗰两嚿水咧，就系只系你按摩嘅小费嚟嘅啫， 你要包咗个打炮， 打炮就 打炮另计嘅， 啊， 咁啊，咁我哋知一奶嘢，讲呢句基本上就已经叮，你个灯摆喺个头度， 系啦， 摆明奶嘢， 啊， 呢镬就踩咗胶片， 咁诶，条女开你几多咧？ 条女咧？我哋本身每人俾两嚿嘛，基本上搞捻完咧，我嗱临咧就揞钱找咗两嚿先，因为我哋即系叫做唔系好有经验，但都玩开，嗱临俾紧钱先，唔好讲笑。啊咁啊讲咩咧？每人俾咗1500， 每人仲要俾咗毫半子， 系啦， 即系连埋揼骨，连埋嗰200蚊小费，1750， 系啦， 哇，即系差唔多2000蚊港币。OK， 得 咁啊。咁 几分钟， 咁我哋嗰阵觉得好疑惑啦、啊，虽然知道中伏，但其实都疑惑噶啦，即系中伏得嚟就，喂，睇有冇数围，睇有冇得倾，因为屌你咩，即系有数倾嘅啫，你又揾只球赛、 啊， 我哋又求出， 咁好簡單啫，中間攞個位囉。咁、其實呢咁我哋行量過，我哋都中間有商討過，又入廁所傾過、去到嗰個位嗰、那個地理嗰個環境game 上冇乜傾。 你記住係峨眉山啊 Hello， 接電 啊，接電啊，你唔係你咩咩東莞啊，唔係咩東莞深圳，你都一樣死㗎啦，或者你 都唔係你行出街可以截到個打到個的即刻閃撚咗去。 唔係呢樣嘢㗎啦。 冇嘅，第二朝你過夜你起碼有八九個鐘嘅困獸鬥，冇計傾嘅基本上。咁我哋嘗試過攞電話扮 call friend， 識啲所謂國安公安嘅啫。 所謂啦、 直升機都飛嚟都講唔住啦。咁跟住就去到俾啲小弟買條數，咁但係就大家叫做有個妥協。咁、總數就千五蚊一 Q。咁叫做呢大家叫做道德上仁義上呢係俾人屈。咁但係就屈得有道理啲。就唔係太過分。 千五蚊一 Q 真係屈你呢壇嘢都冇。我 上海囉，上海大場囉。千五蚊一 Q 嘛。過咗兩千零㗎嘛。 你當喺上海玩啦。 當喺上海玩，但係玩咗五分鐘。 哦，玩五分鐘。 玩五分鐘囉。咁你出花五分鐘囉。山燈冚被就你㗎嘛，就五分鐘囉。 ok。嗱，其實呢點解我嗌 FM 過嚟講呢一節呢，即係因為係咁嘅。其實有時呢我哋會去可能去一啲卡拉 OK 啊，唔知乜嘢擦高度 disco 啊咁樣。咁你可能會溝到啲女啊，啲女可能同個場掛勾啊。咁呢無啦啦呢都會嗌一啲唔知乜撚嘢嘅飲品啊，紅紅綠綠啊，橙橙啊咁樣。你見到佢一杯嘢飲頂晒攞埋一嚿水，你一放低佢飲完呢可能嗰杯嘢係要500至2000嘅不等嘅。即係其實呢啲嘢呢其實好多新仔呢都會嗌嘅。即係但唔緊要噃，我哋可能所以我會建議呢啲網友去到呢就唔好入，唔好問咗嗰杯嘢幾錢先。咁如果當然啦，你身體嘅奶嘢啦，通常呢我都建議好似單嘢咁最好有熟人帶啦。但係峨眉山呢 ,sorry 啦，我真係冇任何嘅方法，除非你認識峨眉山個局長啦咁樣你唔識呢 冇㗎， 你一撳住俾人屈㗎啦。 冇㗎，我哋覺得研究員呢事後檢討，我哋都唔係啱啱出嚟玩啦。 係啦。 基本上全套你就算報公安又好乜撚嘢都好，全套包晒㗎、大家分晒錢㗎、我係分析過呢件事㗎。 即係點樣你都要畀錢㗎。 點都要畀錢㗎，係多零少。 係啦。咁樣嗰陣啦，我講得 case 畀你聽。我有一次呢我聽個朋友講咁樣，朋友嘅朋友㗎。咁呢就喺深圳唔知邊度啲倉爆個倉，跟住就去媽咪屋度瞓，咁俾公安冚咗。咁嗰個男仔呢就識啲唔知乜官呀，乜官嘢啲濕鳩官啦，就即刻打電話。嗰、那個公安呢，唔知公安定國安定乜安呢，就嗰度串呀，嘩未同我傾之前你打電話嚟壓鳩我呀，全部5000蚊。 仲係 唔止，仲唔可以即刻俾錢即刻走，仲要玩多你一陣先至俾你走。即係去到嗰啲環境呢，唔好第一時間打電話，傾咗咩價錢先，你冇得俾就算 先再為數。 先至為數。 係啦。 盡量呢好似我咁啦，我深圳就識幾廿個 friend 嘅，咩男男女女我都識啲啦，自己帶錢唔夠多㗎嘛。咁我帶親都係千零二千蚊啦，頂晒攞帶3000蚊嘅啫。咁我帶咗上去，我唔夠嘅話，我點都我有幾個相熟嘅 friend 咧，喺深圳嘅女仔啊，或者東莞嘅女仔咧，可以救到命嘅。有時咧就真係需要呢啲去救命嘅。好啦，你呢次咧係一個好長期嘅旅遊你嘛，玩咗兩個禮拜。係 啊。 咁你除咗喺峨眉山攋嘢之外，有冇其他地方攋嘅嘢？ 有 哇！真係呢個假期真係撲街假期啦。 唔係好簡單啊，即係喺四川成都呢， 四川 出咗名就鍾意屈人㗎啦。成都出咗名鍾意屈人㗎。咁你唔相熟家部冇 local 啲朋友帶呢，擺明係二奶嘢啦。不過我就一個探險精神，諗住就咩都試下，明有個心理俾人屈㗎啦，不過自己小心。咁 即係大攬把貨囉，你呀。 唔係有限貨。 諗住去俾人屈。你不如俾我屈啦，係咪先？ 即係屈都有限啦，咁啊，有同我老友， 咁啊，的士司機其實成都的士司機出咗名嘅，即係屈，即係大理屈牆 雞頭嚟噶嘛，其實都係 雞頭嚟，即係屈牆。咁啊，帶咗個本地牆，咁就唔係啲酒店牆啦。咁啊，酒店牆啊，出到名係明碼實價，貴又俾得起，啊，俾唔起又唔去。咁啊 ，local 牆，咁啊，好撚簡單。上到去咧，我哋都視察咗好撚耐嘅環境。 又係兩兜有， 兩兜有。 嗯。 咁啊，視察咗成都有半個鐘。问呢问路，喂，最低小费几多？包房几多？ 嗯， 嗌杯嘢饮几多？ 嗯， 啤酒咩收费？ 啊， 问到清清楚楚。 好冷静啊， 已经叫做捍卫咗自己的权益了。已经叫捍卫自己的权益，咁啊问晒啦，咁啊睇埋个仓啲女，咁啊有两间房喺度斗紧地主啦，啲女。 我好叻嘅呢样嘢。 啲女又得啊，咁啲女又得。咁最惨就係我 friend 啊精虫上路啊。 唔好话你个 friend,ok,、okay, 你都系。你唔好咁样屈你个 friend, 你话先俾你 ,ok。但你都系咁样精虫上路。 咁我都系咁我 friend 就啊比较想玩啦、啊、我咁大家见到女 ok, 个场又我哋大家叫做视察过咁搞咗半个钟嗰、那个经理仔都叫做唔会话太烦恼咁咁样。咁好啦开间房啦咁啊玩啦。咁嗰間房玩呢就好簡單㗎嘛咁嗰間房咁即係本地人收費啦百零兩百蚊最低消費咁嗌咗半打啤酒咁樣囉。咁鬥咗女夾咗女過嚟。咁夾咗女過嚟咁玩啦冇好好輕鬆嘅唱下歌。啲女得㗎喎。 嗯係得㗎記住強調我哋。 啲女真係得㗎。俾我之前去啲大場酒店場喺成都啲大場呢係真係得㗎。 嗯。 咁但係玩到一半呢咁大家輪流去廁所啦你飲咗少少去廁所。咁輪流去廁所我去完就佢去啦。咁佢都好機警㗎啦個人本身就。中間有啲人有啲撲街拿住啲入嚟呢佢呀我咪冇叫你出去。 嗯。 以為做足啦。咁開完。 山高虎落入嚟我話唔柒要。 係啦。 你有冇嘢由於斯過嚟唔柒要咁樣。 唔柒要乜撚嘢都唔要。咁無端端有一刻坐低我完廁所佢完廁所。無端端台面多咗六七包嗰啲魷魚絲啊乜嘢嗰啲小食開撚晒。 剪啊咁樣。 剪撚晒。咁啊多咗有幾罐嘢因為開撚晒。咁啊即 刻。其實你係嗰幾罐係可樂嚟嘅啫 ,ok? 係啊咁啊即刻出去 check 單啦。咁啊本來咪夠幾兩嚿水埋咗㗎啦嘛一入場已經費撚事煩買咗先。收到我哋七八嚿。 即係四包小食呢個卡洛比薯條啦唔會卡洛比俾食啦。四五罐可樂就收多你七嚿水。 是七八嚿。應該都七八八十人仔即是八嚿港幣啦。咁啊大家都知咩事啦嗰一刻。咁啊。 即係等於我成日講話攞啲五顏六色嘅杯嗰啲酒出嚟俾你飲啊跟住你啊啲女嗌嘅你咪梗係叫放低啦好撚豪㗎嘛。每次我哋去玩呢啲都好撚豪㗎嘛。啲女想嗌啲咩人你咪嗌囉。就係嗌啲紅紅綠綠嗰啲。但呢次仲咁撲街即係紅紅綠綠呢都有個警告嘅顏色㗎。呢啲係五包薯片。 唔係金龜乜嘅魷魚絲。 唔係金龜乜嘅魷魚絲。 但仲佢金龜乜。 幾罐可樂咁樣咁就收咗你八嚿。 八嚿。咁我點處理呢我哋。咁我其實我朋友就中環上面都咩省份都玩過㗎啦。咁就當本地嚟咁玩㗎。我哋不嬲都唔認自己香港人嚟㗎。即係講一句啦就好簡單即係一個宗旨嚟嘅已經香港人冇着數其實。 即係有時係會扮下廣東人啊廣州人都可以嘅。 廣東人廣州音啊講國語我哋都識講國語咪廣東人啦。咁廣州唔係香港人啦廣東人。咁就兩個人嘛埋咗女錢叫女走叫女翻倉即係喺個長個倉跟住佢就搞掂條數我就落樓。咁中間啲長嗰啲僆仔呢都想截鳩我嘅。佢覺得有唔知啲唔知啲古怪。咁但我哋埋一數㗎嘛拗咩啫佢一個人喺度又喺度咪得囉。咁我落下扮打電話我唔知有冇人睇到我㗎我扮打電話我真係扮打電話你要誇你奶吧。冇其他嘢講啦你誇你奶吧誇啲。我點知有冇人及住我哋啫我真係落下做足交足嗰層氣。 交足氣。 咁我老友喺上面就喺度拗數。你做乜算啊点计条数 啊即係个五包薯片三罐可樂。 点会收八嚿水 啊 ,ok, 咁啊前次我糾纏咗廿幾三十分钟卒之呢一半埋單。 即係 嗰五包薯片唔係五包小食，三個可樂就都要四嚿水， 都要四嚿水， 嗯， 但都叫做埋到數， 我都 OK 嘅， 因為好簡單嘅道理啫嘛，佢想揾錢啫嘛， 嗯， 咁你想玩啫嘛， 啊， 咁你又冇， 就冇嘈啦， 冇嘈啦，你想揾錢啫嘛，唔係我老友好精明嘅，去玩開，一齊等啦， 啊，等死咯， 等死 啊， 你咪等我啲人嚟咯， 啊， 你又等，你等你咩人嚟咯， 啊， 其實嗰啲全部得意嘅，喺四川都得意，大家都要聽一聽你嘅， 好。 四川咧，基本上咧，你唔讲四川话咧，唔讲川话咧，你就系外地人。 屈鸠紧嘅你噶啦， 佢好大可能屈鸠你。 鸠你，嗯， 就算你讲流利国语、北平腔、北京话咧，佢都会屈鸠你。四川人， 你咪陀地啊嘛。 系啦， 啊， 四川人咧捍卫本土语言咧，好明显嘅。 嗯， 一听你唔系四川口音咧，你就唔系陀地。本名个场唔系屈鸠人咧，佢都会屈你。 屈鸠你啦， 就系咁玩法。 所以我永远都讲一句。永遠都係有熟人帶呢就好啲嘅。 係。 當然啦，帶熟咗你唔你又唔使啦，同你亦都要同間場熟嘅。咁嘢就奶咗啦，錢就俾撚埋啦。咁呢個假期呢兩個星期嘅任戰假期都有啲好嘢㗎。 有好嘢有好嘢啦。 聽講你一三日定兩日三件女博五 Q 啊。我反而想知呢樣嘢啊！拍鳩完啲網友咧，講啲開心嘢喂，大佬。 啊，好簡單，重慶， 嗯， 咁啊，重慶都叫做揾打揾砸， 嗯， 因為做過少少研究，住啲咩酒店嗰個骨牆啲女咧，就即係明碼實價， 嗯， 咁啊，落去揀女一鑊上房砌或者長砌都係六嚿， 嗯， 人仔， 人仔六嚿 Q， 啊，人仔六嚿 Q。咁啊，過嘢都係 所謂練㗎啦，求其練都有啊。 冇練啦，練你練佢，你佢練你。 我記得 啊，咁啊，過嘢就夜少少就十二點一點後就九嚿， 過嘢都九嚿， 嚇，過嘢都九嚿，都唔係平嘅。其實如果講，其實咧，大家要有個概念就係、是、廣東東莞係最撚平嘅， 深圳都平， 深圳都平。 我哋應該廣東省都會平嘅 啊，但係你上到去呢啲其他地區咧。你唔好預期有咁嘅價錢， 嗯， 因為其他一定係唔會係嗰啲嗰個價錢嘅。基本上你係即係仲慣咗啊，東莞係嗰個價錢，嗯，基本上唔會咁嘅價錢。咁係頭先我講嗰個價錢，咁就質素都唔太差 ，OK。咁叫做穩打穩扎個場。 你都有去東莞啊、深圳去玩㗎啦， 少啊， 以前都有啊。質素同東莞、深圳比，睇上頭啊，邊啲好啲咧？ 都几难讲，因为我去深圳、东莞都要揀翻嗰区里啊， 嗯， 都要揀翻四川、重庆就即坐噶咯。 哦 ，OK， 好得意喎，呢啲情意结嚟噶，即系唔知啊，玩开啲朋友，玩咗咁多年都系重庆妹、 四川妹、 四川妹、 四川妹， 系四川都重 庆妹、湖北妹， 系啦 ，OK， 湖北就辣少少 啊，湖北少少，可能湖北好多嘅其实 辣啲啦，即系辣啊， 嗯。 即係有少少硬淨啲呀，但係。 咁但係如果係即係咁樣講啦，九嚿水你知啦，其實一般嚟講深圳、東莞呢都係賠到七點㗎咋嘛。佢哋所謂嘅過夜係咪賠到幾點呢？ 我個酒店呢條女 OK， 咁十二點捉佢過夜都賠到九點零十點。 咦超時㗎喎，喺 廣東省嚟講係超時㗎。 超時㗎喎。即係而家基本新嘅規矩呢係七點㗎咗。 係 啊。當然啦跟着我哋去魅力嘅話，你嗰啲通常啲女陪你十二點啦，佢唔敢走㗎嘛。因為阿傑斯嘅淫威底下嘛。啊 ,ok, 咁冇唔敢走。你九點超時㗎喇。九嚿水都係俾多一嚿水啊。 其實可以㗎、okay。 你如果要計嗰個 value for money 嗰個價值呢其實係可以的。即係其實係嗰個地區嚟講呢其實就唔貴啊。 嗯。 你那個地區你玩得大嘅其實都唔平。 嗯。 即係譬如喺重慶區佢啲桑拿東莞式嗰啲講緊係一劑係七嚿啦， 嗯， 即係人仔。 嗯。 咁當然係睇你點揀啦，咁就都唔平，其實係拍住上海價錢。 即係我咁樣講啦，如果譬如我哋去東莞長安咁樣嘅桑拿就分四五六啦，有三個價錢你揀㗎嘛。咁樣去到四川重慶咁就係唔係四五六㗎啦，係一個價錢七。 係首先係咁講啦，即係我係揀啲場係有報告 穩陣啲。 即係可能睇過其他討論區。 係啦。 咁有人報告有啲留咗留咗朵咁樣。 咁就叫做睇過報告先去就七度啦。 嗯， 咁可能有啲平啲，有啲倉位啊，或者有啲我唔敢揀啦，嗰啲 啊，收入不熟咧，我 有收入不熟啦，我位冇乜風險，咁就一般嚟講，譬如四本地酒店三四星，有桑拿逗女上去玩，咁啊，我諗六七都冇走雞啊。 嗯，咁如果喺重慶一間三四星酒店幾錢到咧？ 咁啊，兩嚿幾就搞掂噶咯喎。 咦，咁啊，三四星喎、 啊？係啊， 講四星啦，四星都兩個零啊。 兩嚿。两嚿六七咁样 咯，咁啊，其实去到咁远咧就唔好贵嘅咁样啊，你知啦吓，我系战男，所以讲一阵间咧，嗱咁就差唔多够钟啦。咁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俾你再玩，当然啦吓，我冇方法帮你解决，除咗有熟人之外，得同有熟人去。但系如果去旅游区，我哋真系冇方法嘅吓。咁樣有乜網友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呢？頭先你聽到 FM 咁講啦，佢話我問好價錢㗎啦，乜柒都講曬啦，刀奶爺條女話全套問足曬，我話正條女同你講足係500蚊搞完之後佢收你1500，其實你都冇得走、啊、有咩方法解決呢？我真係唔識答你啦。咁如果係叻嘅網友或者係好醒目嘅网友，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帮我哋解决呢一个嘅问题咧，就唔该喺讨论区留言啦。啊，咁为救一救我哋战男俱乐部嘅兄弟啦，又好，够话将来会玩嘅，其他可能其他网嘅朋友会过嚟睇噶嘛，咁都希望佢可以多个资讯嘅渠道啦。但系完之前，我想问你一样嘢，以后仲会唔会喺啲旅游区再搞女咧？ 应该唔会啦， 应该唔会啦。 等翻去到大醒先搞， 嗯， 旅游区搞咧，其实无谓， 系、okay ， 因为你分清楚我旅游区做旅游嘅嘢， 系啦， 啊，去到 你行山咪行山咯，你九尺雪你都踩噶啦，就唔好，即系你系旅游嘅就真系旅游啦，你要搞嘢咧就真系要问清楚价步。 其实咧 喺香港嘅好多讨论区咧都会有啲资讯介绍嘅，唔急在一时啦。即係有時胃便俾人屈呢，只有方法你唔搞呢就唔俾人屈㗎啦。但係方法我真係冇啦，希望有多啲網友可以解決 FM 同埋我呢個問題啦。好，節目時間差唔多，轉頭返嚟再傾。 好，拜拜。